若果只延期還款一年，醫院未必可以發揮到真正能力。他認為當局可以在一年後向立法會提供更多相關數據，再作檢討。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到訪的柬埔寨首相洪森。習近平強調，發展不是少數國家的權利，搞意識形態對抗將經貿科技交流政治化武器化，強推脫歐斷鏈，壓制打壓別國發展，要求地區國家選邊站隊，是強權霸權行徑不得人心。中方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洪森說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堅決支持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柬方希望以柬中建交65周年为契机，推动柬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天气方面，一股较为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90点，跌433点，成交金额11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76点，跌咗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4跌12.2，美团148.1跌5.4，恒生中国企业71.98跌1.86，盈富基金21.3跌4.6，阿里巴巴104.1跌咗3.5，京东集团210.4跌14.2，百度集团140.4跌11.2。友邦保險86.2跌咗1.65，小米集團13.08跌4.4，南方恒生科技4.29跌1.9。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5，英磅9.527，瑞士法郎8.515，澳元5.463，加元5.85，新西蘭元4.98，歐元係8.433。每百日元兑港元6.02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0点，升86点。港金报1751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18美元，卖出186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由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乐伦街一段车多，而家车龙去到创智中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车多缓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屯門公路麗城上斜去屯門方向，仲有深圳灣公路下村橋面來回。

2月10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啦，咁啊，提醒你，我哋今日嘅全程点歌大行动，点歌对象就系啊， 单身人士， 系啊，要提下啲人下个礼拜啦，情人节， 其实系提啲双身人士嘅，其实单身人士唔系好 care 噶，啲双身人士先好在意， 你有冇 谂 过 礼拜？ 呢、 這 個單身人士同雙身人士都唔想你提啊！雙身人士就唔想你提。 咁不如咁啦，其實係提我自己嘅、 啊。其實提我哋。 到而家我都仲未搞掂， 要準備定係啦。咁喺呢一個嘅情人節嘅前夕，我哋就點歌俾一啲單身人士。 冇錯。咁大家有啲咩嘢想同呢啲單身人士講啊？啲咩歌想點俾你聽？或者你自己可能本身都係個單身人士嘅話，可以話俾我哋聽嘅。 係啊。我今日好真係好想 share 嘅，因為尋晚就去。去咗睇一个演出啦，一位百大 DJ 嚟香港啦、 啊，又睇演出就系、是、你啲生活真系多姿多彩、啊， 要吸收啊嘛。 你问下我琴晚做咗， 你琴晚做咗啲咩啊？ 翻屋企瞓觉咯、 哦，我都有瞓觉啊。不过我瞓觉之前都做咗其他嘢，又去睇画展啦，食饭啦。 哇！你咁琴晚一晚你做到咁多嘢？ 系、哦、啊，系啊，寻日开完麦之后做完嘢，跟住就先又因为咁啱啲嘢全部喺中环， 有冇食饭啦？咁 有啊有啊有啊， 食、到饭添。 但系你知唔知个 schedule 系八点？半左右去到那個 gallery， 因為有朋友。 你在中環啊？琴晚 中環啊？ 哎呀，琴晚都在中環啊！ 係啊， 我去咗食拉麵啊！琴晚早知打我電話揈 過嚟 揾你啦， 四個閪。咁跟住朋友搞畫展咁樣，咁所以就去睇下。咁當然唔係一啲我可以買得到啦，係啦。咁但係 齋睇嘅啫， 我去睇咯。咁但係佢成個 vibe 好有趣嘅、因為我去到嘅時候初頭我諗啊，咦，我係咪去錯地方咧？因為那個睇地圖就前面呢個鋪位就應該係嗰個 gallery 啦，但係我未行到埋佢時候，門口其實好多外國人喺度啦，喺度飲緊嘢啦。 咁開心。 我諗緊嗰個位唔係畫展，點解好似酒吧門口咧咁？跟住行埋先知，原來都真係 真係畫展嚟嘅。 只不過佢係用緊一個嘅嗰個享受嘅方法係好舒服，大家飲下嘢、傾下偈、聽下歌，跟住望下啲畫。 咁場內都可以飲嘢嘅。 佢好似唔係好似拎開，我唔 哦，即係總之你唔好太近啲畫啦，係咯，因為你藝術品你如果擺呢啲好危險噶嘛。 係啦，咁所以但係即係你自己攞嘢飲，自己揾位安全位置咁樣飲啦， 即 係 大家自律啦。 係啦係啦，咁就可能同個畫家傾下偈啊，大家交流下咁，即係嗰件事係好冇咁離地嘅。 好有藝術氣息啊！你 咁跟住我就望下咁樣睇下啦，咁樣咁跟住，所以就八點幾好似都睇到十點幾咁樣，同啲朋友傾下偈咁樣，跟住完咗大概十點零就先去食嘢，食到差唔多十二點咁啦，跟住先再過去睇 show 啦。咁啊睇 show 嗰位DJ 就叫 Timmy Trumpet 啊，咁啊 Trumpet 就真係嗰個 Trumpet， 因為佢最 小號嗰個 Trumpet 係啊，因為佢嘅最 signature 就係佢嘅演出係真係台上面會吹 Trumpet 嘅、 哦， 而佢特別早期就多啲，而家就唔係每一隻嘅、 okay ， 但係佢嘅歌裏面都會有一啲Trumpet 嘅元素，啲 Trumpet 嘅 solo 喺裏邊啦，即係叫做符合翻佢嘅形象啦。咁呢位嚟自澳洲嘅百大 DJ 啦、都排名都幾高嘅，第八位好似啱啱個年咁樣，咁所以都即係名氣上面都會多人認識嘅一個表演者啦。咁啊事前咁啊即係從來冇睇過，咁有啲朋友都期待話，因為佢嘅演出話佢一個娛樂性啦，佢嗰個表演嘅方式係好勁嘅。 OK， 咁啊尋日有見識到啦，即係嗰種嘅所謂表演係點樣勁咧？咁當然。即係你可以 challenge 嘅，哇！作為一個 DJ 做太多唔關打碟事嘅嘢，好似好咩啦？ 我知，即係好唔專心啊！係 啦，係啦，係啦， 即係你將所有嘢炒埋一碟咁樣係嘛？ 或者係即係其實你都唔係打碟啦，你純粹表演緊咁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幾即係。冇見仁見智啦。 但我覺得本身打碟呢樣嘢係一門好即係好表演嘅學問 嚟嘅， 即係你可以有好多即係除咗，我覺得打碟咧就係一個即係我局外人啊嚇，我唔識啊。 即係普通觀眾啦， 普通觀眾啊，如果有啲咩你指正我啊嚇，即係我覺得佢係一個。你打碟嗰個行為係一個基本盤，即係係一個過程嚟嘅。但係你當中係可以加好多唔同嘅整色整碎，加啲調味料落去，令件事更加豐富嘅。即係例如我好欣賞嗰啲 DJ Soda 嗰啲咧，佢哋就嗰度可能佢哋嘅表情啊、各方面啊，佢哋都係會做到令到大家都好開心咁樣噶嘛。係啊 ，DJ Soda 咁你中意啊？ 係啊係啊，好睇啊好睇啊！ 睇過去真人未啊？ 未啊，未啊！ 哦，咁你要下个礼拜去睇， 你带我去咯。 我攰啦，我咁 點解咁講？因為佢基本上係一個鐘嘅表演當中咧，佢冇停過地，佢會係即係點樣？佢會用好多嘅方法去帶起現場嘅氣氛咯。除咗本身音樂之外，咁當然佢都會有吹 trumpet 啦。跟住可能佢亦都會企上嗰個 booth 上面，即係會同啲人 connect 啦。係啦，令到你唔係即係唔係嗰種佢企喺度打碟，跟住你聽歌喐嗰種，佢係真係好似你當好似即係純粹一個表演咁樣。做嗰件事，咁我觉得係成个嘅体能啦、个 energy 啦、各样嘢呢係一个几佩服嘅地方嚟。因为一个钟头即係你 non-stop 喎，跟住你又要佢后咪仲要唔知係咪太热呀，除咗衫啦，跟住之后又做掌上压啦，跟住又喺台上面。 即係掌上压都係个表演嚟嘅。 係呀，即係佢做好多呢啲各样嘅嘢、不停好多。咁同埋最一个signature 嘅 move 啦，所谓就係佢会坐喺佢嘅经理人嘅膊头上，因为佢经理人系一个超级巨型，好似哈利波特海格嗰啲咁样嘅嘅人嚟嘅。 呢、个形容好好、 啊。系啊，大家即刻联想到啦。咁佢就坐喺海格嘅膊头上面啦，跟住就会即系做一啲令大家兴奋，即系嗌咪啊，或者点样成啊。 Okay、 即系佢个表演方式，佢一个咁样嘅风格嘅一个表演。 好多形体嘅动作，好多视觉上嘅嘢睇到嘅。 系啦，不断喐动啊，唔会净系企定喺度咁样嗰种嘅咁。咁即系呢个中唔中意？我觉得真系好个人喜好嚟嘅。但佢系一个呢个表演方式嘅 DJ， 我觉得好中肯咁样讲。 但系归根究底，其实佢因为本身我深信佢打碟嘅技巧真系要好好，所以佢加埋呢啲嘢可以令到佢成件事更加完整咯。 或者佢可能每一个人对于表演嗰个嘅谂法理解或者想呈现嘅方式都唔同啦。咁啊，即系有呢啲嘅前设啦，叫做咁。咁但系我觉得最一个位系应该几 surprise 嘅，就系寻日喺一间夜店里边就会出现咗。好少有地真係會出現咗本地嘅歌啦，咁仲要係出現咗DJ 嘅。 哇！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做一個原唱曲，咁我覺得呢一個好得意嘅就係因為唔一定淨係叫做 DJ 表演先會出現嘅，就係一啲第二啲地方嚟嘅音樂人表演者，佢為咗可能喺佢嘅表演當中，你當係表示一個respect 啦，或者表示誠意，或者表示一個欣賞，即任何原因都 係 佢會揀一首屬於即係本地可能 當地 好中啲人好中意嘅一首歌擺自己表演當中，可能歌手阿瑤就最經典啦。 有嗰陣時喺阿瑤演唱會唱咗《喜帖街》啊， 即係最經典啦，有呢個例子啦。咁跟住另外之前有一對二人電子組合。幾年前啦，咁就做咗一個男兒當自強嘅 remix 咁樣嘅咁，咁嗰件事就係想產生一個即係當地人嘅共鳴，即係你調翻轉。香港嘅音樂人去到第二啲地方表演，有時都會，譬如可能去台灣咁，可能真係都會唱台灣最 hit 嗰啲， 係一啲好 hit 嘅咁，即係 想見你，想見你，想見你噶嘛。 係啦，即係嗰個，因為可能係可以產生到一種共鳴 啊， 係啊，即係呢一個係一個，我覺得幾有趣嘅地方，因為係一個交流嚟嘅，係啊，即係可能佢平時唔會聽。我相信佢應該未聽過啦，即係因為香港嘅歌亦都唔係電子音樂底嘛。 但可能佢幕後嘅一啲團隊亦都有、有一啲好聰明嘅人幫佢揀選咗一啲啊，其實呢啲當地嘅樂迷佢聽到佢就會好熟悉㗎啦。即其實等於學你話齋，成日打碟咧，你去做嗰啲 DJ 揀歌，其實都係你要揀中一啲 hit song， 令到嗰個氣氛推到去最高嗰一下，大家哇聽到就好開心啦。 係啊，同埋就係真係要揾啱一個人去 research 咯、即係我亂噏舉個例，譬如你將會去台灣表演咁啦，咁你要。你想玩一首希望台灣嘅觀眾都會好有共鳴嘅歌嘅時候，咁你要去做 research， 要揾啱一個人，佢你又要相信佢所講嘅，因為你有時揀可能喺佢嘅角度好 hit， 但係咁個 hit 係點樣 hit 法呢？或者嗰隻歌，我原來當地人有一啲嘅 inside joke 或者一啲 back story， 你唔知道可能有機會觸礁噶嘛？即係嗰個 hit 嘅程度，你要問啱嗰個人，所以我覺得呢個本身去做呢個舉動都幾大風險㗎。 我覺得其實可能最簡單嘅方法就係你上嗰啲串流平台度睇嗰首歌本身嘅 hit rate 高唔高啦，即係而家其實好透明化噶啦嘛，喺網上平台嗰一啲嘅數據，你會睇到邊隻歌嘅hit rate 會高啲啊，咁但係唯獨是就係學你話齋背後可能有一個嘅危險性喺度，就係可能嗰隻。那個 hit rate 高係有一個潛在嘅原因喺度嘅，可能佢係有啲 fans 煲出嚟嘅，或者可能有一啲係因為有好多人為咗入去鬧個 artist 而入撳咗入去，都有機會嘅。 即係嗰個 research 都要做得 好小心咯。 如果唔係，你會觸礁噶嘛？係咪先？或者究竟嗰隻歌可能係真係喺嗰個地方好 hit 嘅？ 但係仲係唔係呢個年度 hit 啊？另一件事， 啊、 即係我真係舉個例，攞翻頭先講，我以前有用男兒當自強咁一首舊歌嚟嘅，咁、究竟喺嗰個場合呢隻歌出現，嗰啲觀眾嘅受眾本身同呢隻歌嘅 connection 係點樣咧？係即係可能你嚟睇你嗰班觀眾啦，同嗰隻 hit 嘅歌本身冇 connection， 即 係一個 generation 唔一樣， 冇錯冇錯冇錯，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好難而求話佢嗰個 選擇幾好啊， 嗰個位中咗就係、是。即係幾好似幾 appropriate 啦，我覺得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因為好少可以出現。 你學到嘢咯，你第時可能即係有機會啦，係嘛？你又可以去下唔同地方做下演出嘅時候，你又可以醒啲啦，揾個當地人幫你做下 research， 揀啲靚嘅歌先去表演咯。 係哦。 咁你有冇咩啊？琴日去完咗之後，有冇揾嗰個咩 number eight 啊？ 冇啊冇啊冇啊，唔係咁容易嘅， 走埋。认亲认戚咁样啊嘛，系啊 ，I'm DJ 波星咁样， 唔系咁容易噶，话俾你听，唔系咁容易嘅，叶师傅。如果俾你啊，如果俾你要，如果有一个外国嘅音乐人嚟香港表演，我唔理佢 DJ 啊，定系歌手定点，佢同你讲话有冇而家香港好 hit 嘅歌要你推介，因为知你做电台咁。 哇，你咁样嚟考我啊？ 系咪好难啊？ 我梗系拣呢一个啦。我梗系揀呢一队女团啦， 我都估到你噶啦，但系呢一队啊嘛， 梗系呢一队啦， 唔系嗰一队啊嘛， 梗系呢一队啦， 都唔系嗰队啊嘛， 系嗰队噶啦， 系嗰队噶啦， 你揿出嚟就系噶啦， 真系噶， 系啊， 好啊，你介绍啊， 冇错，你估啱啊，佢哋就 系 Lolita， 同埋呢个名好 universal 啊，英文大家会知道， 佢哋识读咯，起码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平凡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响，就如夜空星，浪马步可一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孩看时代在叫嚷。我没法梦，你没法梦，置身宇宙，去维护这地球，同冲出虚构，来合力并发出热与光，去造就更多星球。七姊妹们伴我在旁，携手将梦手牵手。 再次为大家介绍佢哋 Lolita 带嚟佢哋最新嘅派台作品，有呢一首《七 姊妹星團咧？ 係，所以我覺得啲頭先提及到即係嘅即係種種啦，都其實真係好視乎你表演嘅場地啊、場合啊、你嘅受眾啊、你本身係個咩人啊， 係 即係唔係隨便可以模仿，因為可能嗰種風格唔啱自己，或者呢種做法唔係人人做都 work， 即係你唔好無端端有一次聽完之後啊，等我試下喺第二個場度打碟嘅時候就播只唔知 band 三定咩嗰啲，即係唔係 個個都得，好簡單一個例子啦， 唔係亂嚟噶。 你唔得咯， 系我唔得， 你做就错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的中東代表團當地時間挨晚啟程由迪拜返港，結束過去一星期訪問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的行程。李家超說此行收穫良好，香港和兩國期間一共交換13份合作備忘錄或意向書，形容是友誼之旅、推展香港優勢之旅和是開拓機遇之旅，又邀請國營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和當地三個主權基金派代表來港，了解投資和合作空間。香港馬拉松星期日舉行大會，邀請13名海外跑手來港參賽，包括兩男四女金標海外選手。天文台預料星期日氣温介乎20至24度，相對濕度最高達100%。2021年全馬男子冠軍黃啟樂將轉戰半馬比賽，他提醒跑手要到水站補水和降温，由於比賽路線多上落斜，要留意節奏避免抽筋。曾經是全馬賽事本地男子冠軍賴學恩呼籲跑手比賽前做足準備，因為起步時間早，建議要早入睡，由於是比賽路程長，要用上耐力，建議不要太進取。賽事因為疫情關係，由原本去年11月延期到後日舉行，賽事有37000個名額。大会话赛事回复集体起步，终点都设在围院，跑手不需要在赛前做核酸和快速检测，但要在起步前以及赛后佩戴口罩。警方拘捕107人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欺诈和洗黑钱，涉及骗款总金额高达1.4亿港元。行動中被捕的81男26女部分有黑社會背景，大部分屬快旅戶口持有人。行動中檢獲大量手提電話、銀行文件和銀行以及銀行文件。警方指偵破的案件涉及網購、網上情人、求職和投資四大類騙案，牽涉128名受害人，年齡介乎19至88歲。警方又相信快旅戶口持有人干犯案件與疫情以及經濟有關，犯案人希望賺快錢。警方重申任何租出或者是借出戶口給他人使用都屬違法。政府提出容許中大醫院延遲5年，即順延至2028年起，分10年償還大約40億元政府貸款。至於預計可收取的利息，由中大醫院在這15年期間提供公共醫療服務取代。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表示，中大醫院開業大約16個月的期間，正值新冠疫情嚴重打擊醫院業務，如果按原定還款時間表，未來10年現金結餘將維持負值，最低位可跌破-20億元，若果不獲政府支持，可能無法維持營運。 卢颂茂强调，值得支持中大医院过渡困难时期，包括基于中大承诺遵从套餐式收费支援医管局服务，已是全港唯一一间私家医院会接收由医管局转介的新冠确诊病人，并支援长者暂托中心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等，对香港复常作出重要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宝翠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福慧苑。重复一次啦，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去到福慧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同上狮隧龙尾去到新光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在屯门河。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去屯门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是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佢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话，食烟同中风有好大关系。戒烟五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食烟嘅人差唔多，健康最紧要。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我唔会再食烟噶啦。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未算坏》，作曲张曼莎 ，T 妈，作词钟雪，主唱张曼莎。我在每个宇宙都，作曲 Y 萧，作词雷伟乐，主唱 Ben Chiu featuring 黄淑曼。明天仍要继续，作曲卢东尼，作词向雪怀，主唱谭咏麟、Gigi 严明熙。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这就算如满路的追击逼你心死，我不放弃。 如果要我夹硬去讲嘅话，我会觉得喺我人生当中，真真正正我认为佢哋似系我嘅粉丝咧，就系我屋企嗰几只猫猫啦。因为每一日翻到屋企，佢就会等你开门去摸下佢。听下 Jeffrey 艾俊生第一个味。 日边夜，如夜边日。有几束永远的花，有几次抱起始终不撇下，来一些奇迹好吗？路况尽尽头是你呼喊吧，跟你走走到时代最有限，看到是太多相遇的界限，还更要继续相遇的片刻。 心里面会好清楚，就是你屋企嘅宠物，其实只系得一个屋企嘅啫，嗰个就系你。

中我，这世一的我。 六点新闻之前听我有 MC 张天赋世一。 地社运组织在期间不要进行抗议活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不掌握有关访问的资讯，但是中方已经多次展明涉疆问题的立场，也希望英方能够正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局面，停止利用涉疆问题搞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天气方面，一股较为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宝翠园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嘅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有坏车阻路，中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而家沿住窝打老道上去狮隧嘅车龙就排到去映月台。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交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去到接近警察总部。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纪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碧街。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近住屯门青田路是有交通意外的，就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青田路有交通意外，而家嗰段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嗰段咧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去屯门，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想健康一路进步，就要每日行多步。成年人每日行10,000步，可以预防慢性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一步步开始，共同迈向10,000步。就算未达到日行万步的目标，行多啲点都比坐低好。想健康进步，就即刻起步，即刻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第

狀態， 哇， 係咪好勁啊？ 好誇張， 係咪好正啊？呢下 咁你啱即係一定會將呢啲優勢寫曬落你個封點唱信度啦。 我唔會寫呢啲嘢， 犀利啊！ 我唔會寫呢啲嘢。 啊，李啱行出去小心啲啊！ 兩邊都得失啊！完美地兩邊嘅人都爭你， 係坐喺你前邊嘅我都嬲埋啊！ 所有人都可以係啦。所以你身邊其實有冇一啲 friend 係即係單身？究竟佢哋嗰種單身係咩原因咧？即係你可以主動地自己揀。 係啊，啱啊。 亦都有一種係佢條命係咁啦，即係好多 味道啫，個緣分味道啫。 有啲命係咁噶啦，啲人 去揾棵桃花樹兜個圈咁樣咯。 所以如果你身邊都有啲單身嘅 friend， 你可以講下即係佢嘅狀態點啦，揀啊即係點首歌送俾佢啦，送俾單身嘅朋友，俾佢哋好好地度過呢一日啦。 冇錯，咁啊呢個時候聽咗我先啦，希望我唔使俾人打先啦，起碼 知單身人士。你哋好啊，又一年啦，不过都唔重要啊，因为我好明白对于单身人士嚟讲，其实每一日都系一样嘅。大家口中讲到好期待要悉心准备嚟紧嘅情人节，对于单身人士嚟讲，其实咪又系一个普通嘅星期二，最多都系夜晚条街多人啲咯，不过唔出街都冇乜影响啊，喺屋企打下机睇下戏煲下剧。咁又一日啦，大家唔好误会我好串，我以上讲嘅说话都系真心嘅，因为喺我单身嘅时候，我年年都系咁过嘅。如果要挑战孤独排行榜，我谂我起码都可以去到第八级。一个人行超市，一个人食西餐，一个人去 cafe， 一个人睇戏，一个人打边炉，一个人唱 K， 一个人望海，一个人去主题公园，呢啲我通通都做过晒。不过而家谂翻起，其实都冇乜嘢啊。尤其经历咗一次又一次要扑花扑礼物，仲要扑位食饭。头嗰几年可能都仲会觉得有啲新鲜感，几得意嘅。不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发现呢种例行公事式嘅庆祝活动，其实一啲都唔过瘾。反而谂翻起啊，一个人自己想去边就去边，做咩就做咩，都几开心噶。好彩我老婆同我都一样，一样系怕等、怕闷、怕人多、怕麻烦。所以呢几年呢，另一半带俾自己嘅压力都少咗，反而自己成日谂有冇啲咩新意可以搞搞咁样呢。我想讲嘅系，我明白好多单身嘅人临近佳节就会心急，想搵翻个陪自己过节。不过如果夹硬随便搵一个，双方沟通唔到，食嘢唔夹，倾偈又倾唔埋，咁倒不如自己好好搵一啲节目俾自己享受下好过啦。所以最后我想送 Carita 的《孤独的恋爱家》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学识做一个孤单恋爱家，每晚独处可一丝不挂。仲烦紧要买咩礼物的奔神场。 我先这么韩剧替代了相恋寄托，零食并非感觉上邪恶，我已独占这一个房，爱是靠在痛苦中自学，实幸福不过是感觉，学会欣赏寂寞，还是个解脱。我会做个孤单恋爱家，每晚独处可一丝不挂。试过自爱，都总算爱乐观的我，尽量会长出花。过去伴侣好比一 着笑话，过去换到一声嘻哈，曾经仰慕仁慈的他，无情的他，无缘爱到剧中也别要及放假。渴望破灭未至于绝望，无助过后我必须振作，缘分落空都继续搜索，遇上几多腐坏承诺，未破损相爱那几个，我会做个孤单恋爱家，每晚独处可一丝不挂，试过自爱都总算爱，乐观的我尽量会长出花，过去伴侣可比一则笑话，过去换到一声气下，曾经仰慕神奇的他，做个孤单恋爱家，镜里望我都不失优雅，二段年度很相信爱，但不想爱会更成熟潇洒，我会自爱不可真的爱他，绝不自爱堪称专家，才可信任童话，即使心与现实会有落差，也未觉得可怕， 再次为大家介绍单身都不可怕，是孤独的恋爱他， 孤独的恋爱 家，他是 Carita、 哦，孤独的恋爱他是他的新名，可以变成呢，因为呢个是独唱版嚟嘅。 冇错冇错。 好啦，咁啊，你记得提咗自己就要点准备啊，剩下嗰啲啦。 系啊。 好啊。 点啊你？ 我唔识点样去。 你唔使准备嘛，我知道你又讲啊。 听下啦，亲爱嘅单身人士，你好啊！下星期二你哋谂住点过呢？我知道你哋谂嘢啦，心入面梗系又谂住到咗一年一度嘅食花生日子啦。我想每次2月14号你只是见到情侣被人锯到一颈血，就应该很心凉了。明明同一块牛扒同一个味道，去到2月14个价钱就已经不同了。还有些花呢，为了保持新鲜，你又不可以早太多买。那去到临近的日子买，是人都知道你因为情人节啦，那因为情人节东西就可以贵的了。所以单身的朋友，其实每一次谂到同钱有关呢，你都会应该庆幸自己唔使拍拖啦。不过咁，作为单身人士呢，都有一样嘢你系要留意，就系究竟你系真心想成为一个单身嘅人啦，定抑或你纯粹系凭你嘅实力单身呢？如果你系前者嘅话，都仲好啲。因为你是主动选择，你觉得自己一个人是开心好多，又或者自己一个人可以免却好多麻烦，这一种才是真正完美的单身人士。之但是你都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他是很想很想拍拖，之但永远就好像没什么桃花运，又或者跟异性之间硬是 click 不中，永远都没办法成为到别人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只是能够踏入这个 friend zone。呢种人系好努力噶，如果你发现你自己都系呢一种人嘅话咧，咁你就要留意啦，因为当中可能出现咗一啲问题啊。所以2月14就嚟到，单身人士喺你食花生嘅同时，记得要谂下自己系咩处境啊。如果唔系，你就会输咗俾呢一啲食紧贵牛扒、买紧贵花嘅拍拖人士噶啦。 就算拍拖都好彩情人节唔使搞大龙凤嘅多成长。 如果你是宅宅的话，那你又享受单身没事咯。但如果你是一个宅宅，但你又好不想单身，那就要想想要改变。听我有细猫的周末很忙。 好嘢啊。那睇睇啦，即是今日呢我哋有很多嘅朋友仔都想点唱俾单身人士嘅，包括有人想点噔噔啦，有人想点 播。我哋系咪特登开题播噔噔喎。佢话唔信我哋唔播，我就唔播。 就唔播，本身諗住播，不过你咁挑战我冇办法。 睇死我哋会播，我就唔播。 唔想俾你睇死住。跟住有人点 Caller 嘅 The Bright Side 啦，希望即系单身嘅人都会有光明嘅 情路。 咁啊，亦都有好多嘅听众点呢个一人之境啊，因为其实我想写嘅头先都，因为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噶嘛。 系啊，佢话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梗系要点一人之境俾单身人士听。佢仲寄语啊，趁今年仲单身，好好享受一个人嘅时光啊。然后下年一拍拖就冇咁自由噶啦，佢好似好禁足啊。 派对里凝望，有半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皎洁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 些裂痕，令到内心学会修补再陷，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读过苦恨每颗山有自领，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懒说明朗，自己一个做证。绽放出期望，浮云日出幻变，终究错过，像已找到答案。 听众们都好有想法，嚟有听众点一个仇人节啦，另外亦都有一个听众留言啱啱睇到嘅，佢话以前对爱情多少都有啲希冀，好似葡萄成熟时咁样嘅，但系随住年纪增加，慢慢就觉得冇咁多盼望啦，因为觉得识女仔、即系唔系好似街市买餸咁简单，因为嗰样嘢系双向，你拣人，人哋都拣紧，所以佢完全谂唔到咧有咩歌可以形容而家嘅状态。 讲得 咁，所以就呢只歌，呢只歌 都 送俾你啊， 送俾你咯，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啊，林家谦嘅一人之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中东代表团，当地时间埃曼启程由迪拜返港，结束过去一星期访问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行程。李家超说此行收获良好，香港和两国期间一共交换13份合作备忘录或意向书，形容是友谊之旅、推展香港优势之旅和开拓机遇之旅。他又邀请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和当地三个主权基金派代表来港，了解投资和合作空间。香港马拉松星期日举行，大会邀请13名海外跑手来港参赛，包括两男四女金标海外选手。天文台预料星期日气温介乎20至24度，相对湿度最高达100%。2021年全马男子冠军王启乐将转战半马比赛，他提醒跑手要到水站补水和降温，由于比赛路线多上落斜，要留意节奏避免抽筋。曾经是全马赛事本地男子冠军赖学恩呼吁跑手比赛前做足准备，因为起步时间早，建议要早入睡，由于是比赛路程长，要用上耐力，建议不要太进取。赛事因疫情关系，由原本去年11月延期到后日举行，赛事有37000个名额。大会话赛事回复集体起步，终点都设在维园，跑手不需要在赛前做核酸和快速检测，但要在起步前和赛后戴口罩。卫生防护中心在网页公布单日新增化验所的阳性核酸检测个案有250宗，但不代表全港所有确诊个案，另外再多5宗死亡个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中线坏车咧，已经处理好噶啦。龙尾而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路中线嘅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去小寿村同埋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而家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香港仔收费广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而沙田入口就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渔港湾。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双重标准，作曲 Billy Choi、Michael C、李一丁。作词 Billy Choi， 主唱 Michael C。 我想先下一日地方中无想过太寂寞， 还好没有你在，作曲安俊豪，作词 T-Rex， 主唱安俊豪。 其实还好无人在乎我， 遇怪魔我懂得变大个，作曲戴伟、唐卿，作词陈心瑶，主唱郑伊健。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根据法例，经过各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踏入2023年 ，Lolly Talk 有全新嘅排台作品，叫做《七姊妹星传》，由周国贤作曲，小黑填词，尝试新嘅气氛，所以今次感觉系一首热血动漫风嘅日系乐队作品。七姊妹星传由每一个嘅团友感受到嘅迷茫，到各自追寻自己梦想，然后同乐迷一齐踏上梦想旅途嘅心路历程。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Lolly Talk》《七姊妹星传》。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 Lolly Talk 七姊妹星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这印证这上流的诗，So long,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咧，就因为早几日就已经 Grammy 出咗结果，今日就同大家睇有边啲入围咗或者攞奖最佳舞蹈电子录音以及专辑嘅朋友啦。 Remember the feeling of my fingertips on your skin, and the way that our kisses taste sweeter after drinking, and the way that I rage into your love.Why you breathe me in? Just so you can fill me with you again. I'm not around. Don't forget my love. 第一首又嚟自 Diplo 嘅 Don't Forget My Love。呢首应该系过去嗰一年咧都有喺呢个环节出现过唔止一次，系我几中意一首作品嚟嘅。 Don't forget my love. 呢首歌提名咗最佳舞蹈电子录音啦，亦都同时咧呢一张嘅专辑 Diplo 亦都入咗最佳舞蹈电子专辑嘅。呢首 Don't Forget My Love 咧，演绎嘅呢位朋友叫 Miguel， 亦都系喺呢个 Pop R&B 嘅世界当中非常之有名嘅一位音乐人嚟嘅。呢首单曲亦都入围咗 Grammys 啦，呢张专辑 Diplo 亦都同样入围咗 Grammys 嘅。呢张专辑叫 Diplo 啦，即系同名专辑有14首歌，亦都好多都系好似呢一首咁，主要以 House 为主嘅。如果你已经听过嘅话咧，都推荐你听埋呢个 Deluxe 版，因为里面多20首歌嘅，即系 total 34首。而多个20系咩嚟嘅咧？嗰20首好多唔同嘅 remix， 认识多啲唔同嘅音乐人可以。 听咧，是嚟自 Kitchenada 嘅作品叫做 Intimidated 咧。咁啊，亦都呢首歌同埋一个同名 EP 咧，都有被提名嘅，亦都入围咗今届嘅 Grammys 嘅。呢张 EP Intimidated 咧有三首歌嘅，咁啊呢一位嘅蒙特利尔长大 producer 咧叫 Kitchenada 啦，向来都受 House Techno 影响。2021年咧，亦都攞过两个 Grammy 嘅，咁啊，上年都有被提名入围嘅。虽然呢一张 EP 咧就有三首歌，第三首咧嘅音乐种类都几多元化嘅，因为本身 Kitchenada 做嘅歌咧都几多唔同类型啊，譬如 hip hop 啊、afro beats 啊、house 啊、R&B 都有做嘅。 呢首叫做 The Last Goodbye 嚟自美国艺人电影组合 Odessa 嘅作品嚟嘅。今日当2012年嗰段时间啊 ，Dubstep 呢啲大行其道嘅时候咧，佢哋就已经玩自己嘅 style。最近是2015年 Coachella 打破一般人对 DJ 表演的一种观感印象，他们玩 live performance 带了一对 live band 去到台上有歌手唱歌，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形容 Odessa 深刻都影响着 EDM 这个 community 几深的。呢首 Beyonce 嘅 Break My Soul， 佢成为咗喺电子舞曲呢个界别嘅赢家啦，今届。 有小朋友呢首 Break My Soul 咧，亦都赢出咗呢个最佳舞蹈电子录音嘅奖项。呢首歌 sample 咗两只歌嘅，首先就系呢把男声喺底嗰个咧。sample 咗 Big Freedia 咧，2014年嘅 Explode， 而呢个音乐嘅嗰个音乐好似好熟悉，就系因为 sample 咗 Robin S 嘅 Show Me Love 嘅。而呢首歌隶属嘅专辑 Renaissance 亦都赢咗今届最佳舞蹈电子专辑嘅呢个奖嘅。咁当然啦，对于 Beyonce 攞呢一个界别嘅奖项咧，系网上都有啲人可能会有意见啦。而另一位嘅入围朋友 Diplo 亦都有出咗个 post 去讲关于即系少少好似暗示紧呢一个嘅意见之下，佢自己其实都几 appreciate 同埋 respect Beyonce 所做嘅音乐，佢过去所做过嘅事情。接住有一对嚟自澳洲嘅电子组合，叫 Ruffles Du Sol。You got me begging, baby.这首来自 Ruffles Du Sol 的作品叫 On My Knees。 都是有入围今届 Grammys， 而隶属的专辑都是专辑的名称叫做 Surrender。上年在这个单曲的奖项 Grammys 呢，其实就是 Ruffles Du Sol 他们去赢了的，上年就凭着一首叫 Alive 的作品，今年再次入围，对于他们来说都已经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事来的了。而一个有趣小插曲，就是其实他们本身的名字就叫 Ruffles R-U-F-U-S， 但因为同一对美国的 band 撞名，所以当他早期去美国那边发展的时候就用 Ruffles Du Sol。咁做 Sol 全部就系 DU， 跟住空格叫 SOL 啦。咁去到2018年就正式译名，用呢一个成为佢哋 artist name。啱听过 Ruffles Du Sol 嘅 On My Knees， 亦都再次恭喜佢哋入围今届嘅 Grammys 嘅。仲有一位有份入围嘅朋友啦，就叫做 Bonobo。Bonobo 咧，咁啊凭住 Rosewood 呢首歌入围嘅。咁佢嘅专辑 Fragments 咧，同样都系有入围嘅。咁佢系一位嚟自英国嘅电子音乐制作人啦，同时亦都系一个 DJ 嚟嘅。呢位制作人其实他早期在2000年头的时候做一些比较是 rare music 啊 trip hop 的东西，但后来越来越 upbeat 一些东西，就开始多一些 jazz 元素啊，多一些 organic 的元素在里面。最后听我有 Bonobo 的作品叫做 Rosewood， 下个礼拜再见。